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翻到嚟大军阀啦，啊， 咁啊就今日咧就其实我哋前两日咧都已经系录咗一集大军阀噶啦，咁啊只不过咧就阿土伯就话点解要即系前两日录咧，咁啊因为土伯就话要飞，咁啊突然间要飞，咁啊咁所以冇计啦，咁就所以提早两日做咗，咁但系咧就嗱，因为都考虑到啦，其实礼拜五呢个档期，咁系唔系都要有啲即系时事节目摄翻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虽然前日做咗一日节目，咁礼拜五咧，咁我哋即日先都要有啲即系时事节目出翻嚟噶嘛，咁啊话说其实我今个礼拜即系其实晏昼啊，我啊见到阿仁阿达哥。即系咧，阿高达啦，系嘛？咁原本叫佢，今日即系上嚟 live 啊，咁样样啦。咁我就即系原本喺 Starbucks 嗰度撞到佢嘅。咁啊，佢就话，唔得闲啊，要倾嘢啊，咁样样。咁所以冇计啦，咁样样。咁我哋咪原本咧就呢一个时间咧，我哋谂住就录呢个怒炒嘅。咁啊，就我哋都录两节啦，系咪少少少啦？咁就录个大军阀，因为咧呢、這个节目咧对我嚟讲都几紧要啊，因为咧就个嗰个收听咧，即系其实我哋惯性收听咧，其实都唔少啊。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其实都你话近呢两个礼拜啦，其实都过万嘅。其实 过万，我第一次喺翻大军阀咧，我见到六千几，系即日之后噶咯，已经系。 咁啊，其实讲真啦，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我哋喺呢个你发觉咧，选举之后咧，今年选举之后咧。其实就有好多嘅一啲网台咧，即系你譬如你要我哋花生台啦，就同埋呢个迷嚟计啦，嗰、那个收听其实都翻到三倍嘅。 嗯， 即系你以前就系话阿萧生咁样样，以下落嚟嘅佢之后落嚟嘅节目咁样样计，咁已经系欣山个国情揭露啦。 系系系， 咁以前就系六七千咁样样噶嘛， 都有上万嘅。 唔系，但系就唔一定嘅，六七千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咧就一定过万噶啦。咁啊，赵博都未必系过万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年头我帮佢做下噶嘛。咁我就感觉就好深刻嘅。咁而家就唔止啦，两三万咁样样噶啦，其实就一万就梗噶啦。咁所以咧，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而家就唔会叫人货金啦。咁所以我哋嘅 hit rate 咧，就对我哋嚟讲咧个收入咧都好紧要。其实即系如果你讲嗰个 YouTube 嘅广告啊。咁啊，所以就我觉得即係今日都要顶一顶嘅咁样样。咁就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其实我哋会有少少 adjustment 啦。咁啊，就好似我哋之前咁样讲会系阿高达呢个节目呢就会摄喺礼拜一。咁所以礼拜一嘅时候呢就会有 live 㗎啦。咁如果大家睇到呢、这个火烧呢，其实火烧今个礼拜都 delay 咗一日嘅。咁啊琴日呢就试咗喺新嘅 studio 嗰边就录一个live streaming 啦。咁就琴日都出咗街㗎啦。咁样。咁所以呢嗰、那个而家我哋见到嗰、那个，因为其实我哋试嗰啲器材咧，都要慢慢试得要成熟啲咁样样先可以上马。咁所以就下个礼拜就成熟噶啦。咁所以咧就会大家陆续咧喺下个礼拜咧就会见到新场。咁就唔会好似呢度咧就下面得块布啊咁样样。咁我哋开始会有 comma key 啊咁样样。咁就会正路啲啦，大台啲啦，系咪？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啲人就话我哋咁山寨啦，系嘛？咁我哋。要 develop 噶嘛，系咪？ 试下追上呢个迷米嘅部分啊嘛。 我哋就唔会话谂住追边个啦，吓咁就喂好啦，入正题啦。咁啊，点解今日点样都要做集大军阀咧？咁样样咁，其实因为呢两日咧，其实都香港都发生好多事啦。咁你讲真，你讲特朗普唔会唔讲，一阵都会讲。咁只不过就系话大家都消化咗啦，系嘛？呢、這个所谓政治强人或者政治狂人入主白宫之后，系咪即系好似大家想象得咁大镬咧？咁样样咁，我哋一阵会讲嘅。咁首先我哋讲翻今日啦。咁啊嗱，就因为咧今日咧就你见我哋 Facebook 洗版开始，就喺度系咁，个个都喺度吓，就喺度追究阿小丽啊，咁因为小丽咧就喺立法会度甩咯，咁第一次表决就是关于咧就横州嗰单嘢，就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咧就去查嘅。 咁啊，我哋有好多网友啦，就喺度觉得就话，哎，好失望啊， 水啊，还翻张飞俾佢啊， 系还翻张选票俾我啊。 但系横州嗰单嘢咧，本身唔系净系佢一个甩碌噶嘛，仲有好多个噶嘛。 当然系啦。咁除此之外就你首先讲啲网友点样反应先啦。唉，即系又话哎高估咗小丽博士嘅智慧啊。又话大班系佢金主啊，又话原本嗰日咧就又走咗去，即系做节目啊，咁呢个唔关大班事嘅，因为佢即系应承咗做情郎，咁佢 clarify 咗啦，有啲人已经嗌帮佢，咁啊吓就就会唔会系即系点样样啊？会唔会系因为佢系鬼啊？又话咩何秀兰啊呢啲乜嘢？嗱坦白讲，即系即系当然我哋系同佢接触过啦，系咪？即系如果你话佢，你话佢系何秀兰，又话系鬼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就未至于去到嗰个程度。讲真就，咁有啲人话将佢同埋阿梁耀忠去做比喻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啲即系有啲即系算唔算未至于系咁样咯？我觉得就。咁阿希你点睇先？其实 咪其实咧，就算系将小丽同梁耀忠做做嗰个比喻咧，本身对梁耀忠嗰个嘅 comment 已经系有问题啦。嗱，即系如果喺我嗰个角度嚟讲啦，梁耀忠嗰个嘅问题系在于啊，佢明明做咗主席啦，但系佢冇去做一个 DQ 梁君彦嘅一个工作，又或者佢冇尝试下，即系将啲议员赶晒出去，即系啲建制派议员啦赶晒出去，令到阿涂谨申嗰个投票能够顺利令佢做主席。是他没有做到这个的 step， 但是问题就是梁耀忠做不做这个 step 都好，涂谨申都是不会做到立法会主席的嘛。而小丽的问题都 exactly the same， 就是小丽就算是有即是去到环州那个投票，就算去到即是琴日那个的林卓廷嗰个动议系咪？我冇记错林卓廷嘅动议，就系如果佢冇投错票啦，佢投赞成票嘅，佢都系会喺嗰个分组点票机制下被否决噶嘛。所以你话佢系唔系一个即系大头虾咁？我同意嘅，佢系大头虾。但系如果你话将佢去讲到一个民主嘅千古罪人啊，咁我又觉得过火咗咯吓， 但我觉得咧，点解啲人会将佢同梁耀忠做比喻咧？我觉得系佢哋可能就系会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系缺乏呢个抗争嘅意志。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刘小丽咧喺解释佢点解会连续两次犯错嘅时候咧，佢系话系因为太大压力、太紧张，即系所以咧就导致到佢咧连番嘅去犯错。咁其实梁耀忠嗰次嘅犯错，其实都系佢系冇呢个主持会议嘅经验啦，所以令到佢最后都可能就因为咁样紧张得滞，咁所以就做咗呢个错误嘅决定。其实反映出就系而家无论系旧嘅议员，因为系而家新进嘅一班嘅自决派嘅议员，其实有人就开始谂紧啦。咁其实系咪佢哋都一样嘅喺呢个议会入边，喺嗰个抗争嘅意志都唔系咁足够咁样咧，可能有人就会问条嘅问题啦。 嗱，如果你话梁耀忠个抗争意志唔足够咧，我都仲可以同意。但系如果你话刘小丽嗰个抗争意志唔足够咧，呢、這个我比较有保留嘅。其实例如你特别系睇佢宣誓都知啦，即系刘小丽系宣两次誓噶嘛。第一次宣誓佢系加料，然之后俾阿陈维安裁定就无效之后，佢再次宣誓佢系特登将直接即系将个宣誓誓词逐个逐个读噶嘛。即系佢系有一定嘅一个抗争意志喺度嘅，但系问题系佢系咪能够承受得到依家嗰个嘅即系高度政治社，即系成个社会底下嗰成个高度政治个文化俾佢嘅压力，呢、這、一个系可以倾落 嘅。唔系，首先咧，小丽咧，其实佢就对今次呢件事咧就道歉嘅。咁啊，同阿梁耀忠嗰次咧个分别就在于阿梁耀忠其实佢道歉咧，其实都唔系话咁心悦诚服，因为其实佢仲企图系想将个责任咧赖落去秘书处啊，同埋啲法律顾问嗰度。咁、但系今次即系阿小丽佢我见佢道咗歉啦，系咪？咁亦都即系第一时间就唔知话打电话俾阿呢个咩 道歉啦， 林卓廷道歉啦。跟住又打电话俾其他相关人，又即系西口办嘅咩大舅啊，跟住又话真系好坦白，即系话自己柒咗。 咁就其实佢唔淨止嗱，因为其实都有好多人就话喂唔係你吓、啊、即係你已经系好多次甩碌㗎喎，今日又甩碌喎，今日即系甚至乎系点样甩碌法呢，今日好似话系睇错文件喎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头先一第一就系话你个影响咁未去到即係阿梁耀忠咁嚴重。第一就係话你分组点票，即係你就算你呢，即係其实係你话就算你投咗票呢，个都改变唔到结果嘅。你自己头先就要投咗赞成都改变唔到结果，因为你都系俾人哋即係 reject 咗呢个此其一。第二就係话你即係咁讲，咁其实佢自己都系即係阿梁耀忠嘅问题，佢要 tak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佢系要即系负担唯一嘅责任。但系刘小丽就其实讲真，你话佢系会唔会系鬼？第一就系佢自己系影响唔到结果先，即系唔需要话收买佢而影响呢个结果啊嘛，唔需要呢个系 not necessary 啊嘛，即系你系冇需要系走到去收买佢去做呢样嘢啊嘛，系咪？咁呢样嘢好戇鳩喎，讲真，真系你唔需要收买一个人嘅，你唔需要即系你嗰个结果系影响唔到，即系纯粹系锦上添花啦，系咪？即系你叫做系直选议席，同埋叫做系功能组别议席，都被否决咁样样，叫锦上添花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人冇开会啊嘛，系咪？咁呢一个系咁今次咁今日咁样样，佢就话佢自己本身又话咩睇错文件吓，咁你话好大压力，咁大家即系觉得佢系咪咁佢始终叫新仔啊，系咪？但系有啲人就话喂你四十岁咯，系嘛？你系咪应该唔系咁样？我反而我觉得就系话嗱，今次我就觉得系如果你相对于今呢一两次嘅甩碌呢，我反而觉得呢就係话呢两日呢，或者係琴日呢，唔係前日啦，前日啊姚郭平同埋啊呢、這个张荣顺乜鬼嘢，即係喺深圳开咗个叫做系基本法研讨会啦，嗰、那个叫做系呢个人大释法之后研讨会啊，陈佐义讲嗰啲嘢啦，即係话15个人嘅 DQ 都有问题嘛，咪即係15个人嘅宣誓都有问题嘛，甚至乎可能要 DQ 嘛。咁琴日就有个的士佬啊，咁就讲到明话要咩啦，要司法复核啦，搞咗八条友啦，系咪？咁而点解要 DQ 阿刘小丽，或者系 DQ 埋啊？即系呢个呢、這个朱海迪，同埋罗冠聪咁样样。 系长毛、罗冠聪、郑松泰、邵家臻、陈志全同埋朱海迪。 系咁嗱，因为其实咧，讲真，你而家三个叫自决派咧，喂系全面封杀。而封殺你嘅理由，當然其實佢有好多理由啦，係咪？就話你變調喎、講嘢變調喎、中華人民共和國咁樣樣嗰個變調喎，係咪？咁呢個係阿羅冠聰。跟住其實講真，我係睇唔明啊，邊個點解朱海迪都要即係 DQ 啊？呢個我真係唔明。即係其實朱海迪最多就係好似唔知佢係宣誓完之後嗌咗個口號。係 係係，佢係宣誓完之後。 咁唔淨止佢係咁樣啊嘛，係咪？咁跟住就係劉小麗。咁其實咧，你系三个一次过咧，你都系咁样针对佢。咁而琴日，就阿小丽同埋阿朱海迪就好似上咗商台啦。咁就唔系应该唔讲前日啊，小丽同埋阿朱海迪就上咗商台，就话因为其实咧就俾人点名，就系话呢个释法嗰日咧，就讲到明，就系话民主自决都唔得啊嘛。 民主自决 本质都系港独啊嘛，咁佢就话啊唔系，民主自决就唔系民族自决，咁我哋就唔系讲港独嘅，喂咁但系我觉得讲得唔够咯，即系喺立场上面你系 defend 得自己唔够咯，而点解我觉得你话自决呢两个字咧要 clarify 得系好清楚啦，甚至乎人哋踩到你上心口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即系你系咁好防守式咁样样。是去 clarify, 咁就算㗎。係咪？即係佢嗰陣時就話你喂你民主自決當然唔係民族自決啦。係咪？但係你去到今時今日，連羅冠聰都俾人哋即係針對埋，係咪都話要司法覆核你嘅時候，你成個自決派係冚家產嘅。 嗱，我想问啦，嗱，因为其实讲真，如果讲自决咧，其实三个人嘅论述咧都有少少唔同嘅。阿刘小丽嘅讲法，甚至乎上次上嚟大军阀嘅时候，even until 佢上次上嚟大军阀嘅时候，佢嘅讲法都系话，即系我哋都有问佢啦，佢都系叫乜嘢啊？ 概念股 系啦，概念股嚟噶嘛，其实都系仲要系要慢慢研究啊，要慢慢落地生根噶嘛，啊，跟住然之后就话嗰啲，唉，啲市民咧就嗰、那个嗰、那个归属感未教吓，嗰、啊那个讨论未教，仲要讲耐啲咁样样，咁嗱。本質上面同呢個眾志係唔同嘅喎。嗱，朱海迪我比較少聽過。嗱，朱海迪嗰啲係 practical 啲嘅，即係因為佢真係由地區嘅一啲土地問題去出發嘅，係嘛？咁而你話係比較主動、比較豐富個個論述咧，其實喺眾志度，尤其係大家見到咧，黃之峰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係不遺餘力咧，係寫好多文咧去解釋呢樣嘢嘅。咁嗱。而事實上，佢亦都講咗好多説話，阿小麗都唔敢講嘅。譬如就係話，佢好早之前啦，我記得接受呢個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啦，佢亦都講過就係話，即係企喺 Mid New York 嘅時候講啊，佢話呢個自決其實係要我哋有選項嘅，係咪人民主權？我哋話十年內我哋要搞個自決，呢、這個回歸一國一制係選項， 係 港獨又都係選項，係咪？跟住然之後，維持現狀都係選項。嗱、如果你係講得具體啲嘅內容咧，喂，呢一個我就係覺得係最具體噶啦，其實係係嘛？即係你話如果講自決嚟講，咁你要叫香港人去自己去揀啊嘛。係 咯。 OK， 咁如果你話講到自，如果係港獨都係選項嘅時候咧，喂，你就去到即係民進黨嗰、那個唔係香港民進黨啊！ 我真係咩就槍槍啊！ 台灣民進黨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倡議咁樣樣嘅咯噃，係嘛？喂，而人哋即係咁樣樣踩到上心口，去揾一個貌似阿鬱敏嘅 的士佬，咁去去揾你去去做呢個司法覆核，去針對你三個自決派嘅時候，喂！我真系想听你哋讲，喂，你而家自决派冚家铲嘅咯，你使唔使调整下翻你嘅论述？你系咪仲要十年公投啊？喂，你会唔会即系你而家反手围攻啊？ 即系依家做公投啦，五年，定系话 系啊？喂，而家踩到上心口啦，你而家议会入边嘅斗争已经系唔行唔通啦，佢而家猪死你呢条路啦。咁你系咪会即系？喂，讲真，即系。你而家喂老公唔系话 DQ 咗呢两个，即系梁油两个算，佢谂住直捣黄龙， 即系嗰八个都要 DQ 佢啊嘛，系嘛？ 吓、啊，咁你如果直捣黄龙，咁你系咪仲维持翻十年公投咧？你系咪十年嘅准备功夫去公投咧？咪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佢系即系谂住系一次过消灭你于萌芽状态嘅时候。你系咪仲喺度同人讲十年啊？你系咪要变阵啊？喂，中共要踩到你上心口嘅时候，或者系喂，即系要同你宣战嘅时候，你系咪要避啊？你系咪解释两句？我唔系嘅，唔系，我哋民主自决就唔系民族自决啊！你搞佢好啦，即系咁讲，即系你俾我感觉就好似你搞佢咁，唔好搞我啊，大佬 吓，唔同嘅我哋吓两边嘅。 即系咁，我见到今日黄之峰佢都系即系叫做系喺外国写文，写好多呢啲乜嘢。喂，咁大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即系反而而家呢咁样嘅危机底下咧，其实系应该做多啲嘢。你譬如你搞多啲街站，你要解释，喂，我哋即系唔系民族自决之余，喂，你应该 defend 翻自己。喂，其实讲真，你自决，我哋嗰阵时讲得好好，讲得好清楚啦。你最有力嘅讲法就系话。因为而家你一国两制失效嘛，系咪？因为你而家真普选落空啊嘛，系咪？因为你而家你基本法承诺我哋嘅即系呢个议会同埋行政长官直选都落空啊嘛。喂，咁所以我哋就喂，同埋最大镬嘅就系话五十年不变已经过了差唔多廿年啦。喂，你都系毫无寸进啊嘛。咁所以我哋梗系要讲即系嗰个前途问题啦，系咪？喂，呢一个我觉得系完全系有关嘅 justification 嘅、哦，你将个责任赖落佢度啊嘛，你反手为攻啊嘛， 咁样嘅话咧，即系个讲法就唔系话 即係嗰、那個嘅內地嗰個釋法釋落嚟就係話阿智佢都係一個嘅智佢都係一個港獨，你就唔係避開呢一個嘅攻擊，而你係主動去話翻俾佢聽，就係依家唔係我違反基本法，係你違反基本法，係你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唔係，而我覺得就係、是、你就算你提曬所有選項出嚟，都係唔夠㗎。 嗯， 你係要有一個主，你一個堅決嘅主張先得噶。 嗯， 你話俾人聽你自己想要啲乜啊，然之後等人嚟跟你啊，係咪？即係好似我而家見到呢個 chat room 咪阿黃國仔咁講啦，自決即係香港人想點就點咯，迴避曬所有問題。咁喂，咁講真，你而家你自己都列一國一制係選項嚟嘅，然之後你又知道大陸人係不係日日湧港，香港人又唔生仔。然之后你俾十年佢，然之后你讲到明，你打明开口牌俾佢，你话十年时间俾佢即系人口沟探你，咁你咪玩一个必输嘅游戏啊？ 咪嗱呢一点咧，我又唔过话十年嗰个人口真系沟得淡嘅。你谂下点解啲大陆人会嚟香港？其实某程度上面，即系例如系根据马岳嗰个研究咧，都系讲紧嗰一班人系接受到香港嘅嗰个嘅嗰、那个政治气候噶嘛。 一定啦。咁但系讲真嗱，即系咁讲啊。如果我本土派咧，我咁样去做政治操作咧，即系我就系咁样去玩鸠死你噶啦嘛，系咪？咁你嗰个纸张咧，咁就系一文不值噶啦。 系， 系咪先？即系咁样噶嘛，即系嗱。 即系未收回单程证之前，就唔好有呢一个嘅自决。 相对于阿小丽呢两日嘅连环犯错啦，我觉得呢个系更加值得担心咯。同埋就系话，你而家咧立法会里边唔系话净止 DQ 佢两三个咁简单啊嘛，系咪个的士佬喂想搞埋阿万必同埋阿长毛啊嘛？ 系。 咁原本我就咁样谂，系咪？你话 DQ 八个人，系咪加埋梁油系十个人啦？系咪？系啦，十个人啦。咁原本咧，如果你话区区都DQ 一个嘅话，咁啊最好啦，系咪？五区公投嘛。咁但系偏偏有一区冇、啊， 就 系、 是、 九龙东、啊。九龙东两个都系乖仔嚟嘅、啊，阿边阿快必同埋阿呢个呢个阿飞机师， 系 啊唔系快必啊， 胡 志伟， 胡 志伟同埋飞机师都系乖仔嚟嘅、啊，民主党、公民党都系吓，唔使司法复核、啊。咁除非佢哋自己主动揾一个去辞职啦。咁同埋就系话，亦都有人讲啦。你而家又確認書又乜柒嘢？如果你話五區公投，你講到明公投，又可以話你港獨啦，係咪？又將呢條路封鳩埋你啦，係咪？咁你係咪又冇得選啦？又封埋，同埋就係話，如果淨係四區咁計啊，你計過條數咧，嗱，呢、這個新東係最嚴重嘅， 係新東因為冇咗三席啊， 係啦， 三席 長毛啊、萬邊。仲有 梁 仲恒系啦，三个。咁如果三个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去翻即系比例代表最嘅补选嚟计嘅话咧，咁你就算赢两个，你都会输一个。 系 系嘛？ 但香港 即系你照翻上次228嗰个结果嚟睇啊。 但香港补选有冇试过比例代表制咁样选咧？香港补选我记得次次都系嗰个嘅单议席单票噶嘛，会唔会去翻 一个噶嘛？ 系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一次过要做补选嘅话，咁因为尽快要搞嘛，我好难相信佢系逐个去搞咯，系嘛？如果你咁搞，可能要搞足两三年、啊。 同埋佢应该唔会行全票制嘅，因为以前嘅即系例如 唔系，如果佢系逐个去补选，梗系着数啦。因为你净系简单多数嘅话，系泛民一定赢噶嘛。咁佢梗系冇咁望鸠啦。佢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喂，嗱，讲真，个阴谋喺边度咧？每区起码两三席，佢一定分到一席噶嘛？ 就按翻比例代表制， 系咪啊？即系咁讲，嗱，你新东冇咗一席啦， 系啊，系啊。 跟住然之后咧，呢个 九东 啊，唔系九东冇啦， 九西 嗰度冇咗 两个 DQ 两个位，应该 小丽 同埋阿尤慧晶， 系啦，尤慧晶。咁嗰度冇一个噶咯，如果你比例代表制嘅话， 有机会冇一个啦。 吓、啊，你冇一个啦，因为最多票嗰个系建制噶嘛。 系阿梁美芬同埋蒋丽云。 哇！屌，仲扑街喎，呢个真系 两个四万票、啊。 即系佢九西系拉。 啊，唔系，咁唔系，咁你泛民出一个咯， 系 死嗰、那个，咁系可以嘅。咁如果简单多数嘅话，唔系，如果你话你就系计你唔系你都要。 我諗可能都要出兩個，我唔知啦，可能你出一個預咗輸一個咯，即係等於係，係嘛？你出一個預咗輸一個咯，嚇、啊、咁你嗰度跌咗一個咯，係、嘛？咁你新東夾埋九西係兩個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去到新西啦， 新西就朱海迪同埋鄭松泰， 朱海迪鄭松泰 ，OK， 咁你係蝕咗一個俾佢啦，係咪？咁啊三個啦， 新西注定蝕㗎啦， 咁啊講到 羅冠聰 嚇。啊 罗冠聪得一个啫嘛， 罗冠聪咁啊，俾佢选得翻喎，咁 系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即系照咁计数咧，其实如果四区都要补选嘅话咧，就冇咗三个嘅非建制派。咁而家非建制派嘅非建制派喺直选里边有几多个？ 十九 个。系 OK， 咁如果十九个冇咗三个，咁你就冇咗噶咯，补唔到过半议席噶咯，喺呢个直选议席你嚟讲就，系嘛，因为你要17啊嘛， 系， 咁所以你就守唔到议事规则噶咯，咁所以真系大镬噶， 即系嗰段时间你就啲议事规则就乱咁改 嘅，唔系因为你而家见到中共嘅手段就去到尽啊嘛，有权用尽，然之后就真系赶尽杀绝啊嘛，咁所以咧你可以肯定咧。即係佢攞個過半議席嘅話，即刻就同你修改議事規則。咁所以，喂，講真，你如果講鬥爭嚟講，係有兩個層次啦。第一就係話，你而家你 DQ 我哋呢啲人啊嘛，咁我咪同佢鬥 DQ 咯。 係 嘛？咁所以咪有個即係長洲複核王，咪就係同你即係 DQ 梁振英咯。 系嘛？我仲 DQ 几个、啊， 仲 DQ 埋两蒋丽云咯、 啊。好似话石礼谦，因为佢嗰个嘅， 系嗰个原本讲 administration， 佢讲 administration 啊嘛。 系啦系啦， 系咪？咁蒋丽云点解咧？因为叻唔切，喺度表忠，喺度讲普通话， 变调唔得啊嘛。 系嘛？变调唔得嘛？咁你咪扑街咯，咁咪。 咁佢啲声调错晒，咁咪错啦。 吓，以为自己好正，其实又唔正，系嘛？咁自己揾笨柒吓。咁 黄定光，仲有黄定光。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讲真，即系如果你话以最一个人咧，如果最 practical 嘅谂法咧，唉，就会谂啊，边有得打噶？喂，但系唔系啊，讲真，我觉得都系嗰句好紧要啊。喂，中共要向你宣战，而家系宣战毛啊，其实系中共要向你宣战，你不能不战呀。所以你喺任何层面，你都一定要备战，而且一定要出战，一定要作战。 即系备啊，预备个备啊，唔系逃避个备。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你自決派呢幾日以嚟咧，講真，即係你戰鬥格都未有之餘啊，即係你作戰嘅準備都未有之餘，仲要連環甩碌咧，喂，呢樣嘢係好令人擔心啊，係嘛？即係至於小麗咁樣樣，咁你連翻甩碌咁樣樣，咁我只能夠咁講啦，佢難當大任咯，其實就係嘛？即係咁如果你話啲網友，或者我哋自己有咁样叫做系积极监察，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咁、你咁真郁敏，佢一句说话都讲得啱嘅，嗰、那个叫就系戒慎恐惧啊嘛，系嘛，系啦。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呢、這个都好紧要啦。好，转头翻嚟。